不化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， 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浩浩阴阳仪，年命如霜露。陶阳子没有泪，只有默默地对着师父的遗体点上一炷馨香。傍晚时分，人手一的肉体合在两口缸里火化了，骨灰之中留着几十颗晶亮的舍利子，如黑白奇珠一般的舍利子。寺里说这是高僧性灵的结晶。知客僧给陶阳子拿来了人手一的遗物，说无一法师一回来，仿佛知道自己就要圆寂，简单做了安排，说他的灵归寺庙，而物归女婿。那物便只是几本书，多是他自抄的佛经，书中加有一张条子，知客僧说是无一法师圆寂前写的。他们发现他圆寂时，纸条正摆在他面前的小桌上。条子上似乎写的是遗迹：天地自行，生死自悟，黑白无常，得失无一。陶阳子看得明白，自己曾经非常渴望一见师父，既为人丘，也为自己对生的困惑。然而这一路远行而来，他已悟透了生死，原先要问的自己都有了理解。人生不同，个人自有不同的理解，就是看到师父，他也想不起要问的是什么，求答的是什么了。对人手一纸条上的四句十六字，陶阳子还有一点不明，即是最后一句的最后一个字，那个一字，一横横得高了些，似乎突然断了，没有写完。如果没有写完，师父又想写的是什么呢？知客僧却说：法师法名无一，自然写的便是无一，还有什么没有写完呢？法名是无一，无一便是所有的理解吗？陶阳子也不去多想了。所有的事，就算想得明白，却依然隔着一层。这一层又是什么？还需自悟吧。两个从江南来的棋手，在昆城的一间屋子里坐下来。这一间屋子虽然摆着不少器具， 却显得冷冷清清的。整个房子都是这样的，冷清而苍凉，仿佛方天琴特意选的奇场，也仿佛当初他找房子时便物色了这下棋的场景。然而陶阳子觉得正是自己的心境形成了这种感觉，人手一的圆寂使他的心沉浸在一种无比冷清之中。桌上放着一个怪异的棋盘，棋路像刻着的纹，没有新的标记，只有19道经纬线。两个人坐下来，方天琴说： 猜先吧。 一句猜先便把这盘棋引进了胜负之中，这种意味也是冷清的。方天琴在棋盒里抓了子，由陶阳子猜。陶阳子习惯呢，拿了一颗棋放在盘上，他猜的是单。方天琴摊开手来，手掌上摊着两颗子，也就是说他抓的是双。陶阳子猜错了，由方天琴执黑先行。方天琴似乎求的就是这个执黑先行。过去的陶阳子习惯直白，也曾执黑大败于方天琴，可现在方天琴依然争的是执黑，也许他不再在意陶阳子的黑白之分，认准了要占先行之力。方天琴双手撑着桌角，眼光对着那冷清清的盘，好半天依然没有下子，仿佛在心里撑着这第一个子的分量，也给对方心里压着这一颗子的分量。陶阳子依然默默听凭着他。终于方天琴捏了一颗子拍在了天元，也就是在棋盘虚拟高空的中心位置上走了一子。这是他想好了对付要成空的白棋的走法。围棋象征天元的地方，棋盘是方的，而有一个无形的圆天在上。黑棋似乎在圆的顶空放了一招棋，虽然没有占着实在的空，看来是一步虚棋，但无论在棋盘的四角及四边，他的棋势都能辐射到，也都能照应到，逼着白棋在低处去作战。陶阳子在自身边上的星位下了一子，这是最早的古谱中记载的坐子之位，无惊无奇，他以不变应万变。方天琴却没有像习惯那样去站脚，他的第二子直接挂脚，挂在白棋的脚边，意图很明显，想尽快引起战斗。白棋又去站脚，而黑棋又来挂脚，这样白棋走了四个角，黑棋挂了四个角，完全是逼近的下法。除了应对，无可回避，宛如人生面对的死亡，到处有黑棋的事，这是方天琴经过许多次研究蛮有信心的布局，脱出了平常的走法，千古无同局，并且一开局就不断有新的变化出来，以新的研究逼着对手进行新的思考，这也是棋的魅力。陶阳子还沉在痛失师父的心境中，虽然多少年中他并没有和师父生活在一起，但他的人生的上空总有着一片天，似乎专属于他。在他面临困难时，在他遇上挫折时， 在他感受痛苦时，他扬起脸来，默默之间似乎会有一种依靠感，心理上有所安妥。如今他觉得上天的那一块空了，整个上空都是苍茫一片，苍茫间头顶恍若有天元黑旗一般从上压下来，他需要站立起来，他要成为完全的自我，他要行独立的人生，他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天。自己已经做好准备了吗？陶阳子的人生之初失去了父母亲，他在棋局中选取白子以抵抗死的黑色，现在形如父亲的师父去了，他无可选择地迎着一切。眼下的黑棋的逼近中，白棋无法腾挪，只有在纠缠中挺立，按习惯在搏战中形成外势。白棋一旦外移，黑棋便攻入角里，占了实在的角控。虽然白棋走在外面，但黑棋天元一子又让白棋无法成控。经历了无数的生与死，方天琴设计出这样的布局，非把对方逼入战斗，以发挥出他完全的征战棋风。陶阳子心中感叹，毕竟方天琴是个棋魔，行的是如魔之术。无一，无一，人生无一，师父已达无一之境界了吗？法名也只是师父一时之名，叫得方便又如何行得方便？重要的是自己去悟，去行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陶阳子的白棋难避免与黑棋交锋，一如人生之无奈，纠集着悲哀。一度下来，黑棋攻入角的都有了实控，而走在外面的白棋显得单薄，看起来白棋多少是不妙了。白棋依然沉在一种悲哀般的人生姿态中，不与之争，随意而行，每一招的定型都具有着优美的色彩，仿佛在描绘着他内心的图画，衬出他一生的写照。这是一盘完全不对应的棋局，一个像是锱铢必较，一个像是完全放弃，形成了鲜明的两种色彩。人与棋都源于一气，人绵延着这一气，其上争着这一气，看似无气，却又长出一气来，每一步形上之争连着气上之争。方天琴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纹，笑纹连着在战俘营中刻出的眼角纹，有一丝冷冷的意味。陶阳子的眼光接触到他的笑，仿佛感到有死一般的寒意。也就在这感触的一瞬间，陶阳子觉得靠着天琴冰冷意味的一击，他完全挺立起来了，他的内心由死而悟空，空空如也，关照天地。得失无一，世间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。战胜别人易，战胜自我难。其实单单要去战胜自我是永远战胜不了的， 丢开战胜，自我完全融入其，融入自然，融入一切，融入天地方圆之间，物我两忘，我便是天，我便是地，我便是自然，我便是其。慢慢的，陶阳子由空的境界升到了一片山峦之上，无数云在飘，在浮，在动，他的心境也融入在观照云山之色中。观照，便见自然之态，便见对方浑然一体中的缺损，便见对手歧视中的邪之不邪。方天琴的奇力显着了韧劲儿，这是一次次面临死亡而求生存中所获得的坚韧的体悟。而陶阳子的棋不在力上，他有了关山的自然感悟，只在顺势，顺着黑棋之势行棋，形如美妙舞姿，如山边之云，看似宁定，却又变化着，时而飞散开来，则显出山的稳定。白棋黑棋形成了一种相依而舞的色彩，在飘舞中，黑棋沉下去，看似接近死亡的边缘，却又能顽强地生存下来，并占了一席之地。而白棋似云一般漂浮着，却处处显出空间的生机。最后，中央天元的那颗黑子孤单无援，已失势无助，成了废子。从一开始，黑白棋便围着这一子而转，形如一种舞蹈，这是陶阳子在戏台上从没有见过的舞，如云之舞，达到了空间的超越。他们下了一整天，方天琴早就在桌子上摆着点心，也摆着酒，但他们都没怎么吃，每一招在看似无惊无险中，围绕着中间天元义子的用与失，求着先机。在整盘的取舍之间，白棋一直无求所得，却在黑棋天元义子空费的所失中，获得了均衡的胜机。黑棋既然失了先行的义子，也就贴不出目来了。方天琴又默默对着棋盘好长时间，最后他投子了，还像过去一样投得干脆。 我们争胜负自然下的是番棋，不是一盘定胜负吧？当然，多少年我们难得下一盘棋了，也难得有时间与心境。下一盘该你下黑棋，你下黑棋总是输得多。 陶阳子感觉天琴经历了那么多的生死磨难，胜负心却依然如此强盛，这正是陶阳子看惯了的方天琴。陶阳子告别了方天琴出来，回古镇的家中去。没想到这一盘棋会下这么长时间，出门时天已经黑了。下了一盘好棋，心里还是痛快的。向外到处灯笼火把光焰闪烁，鞭炮声爆竹声响成了一片，到处有激动的人群挥动着抗战胜利的旗帜。他们在屋里下棋，竟没有听到，也没有感觉到。战争就这样结束了。正是棋霸不知人事改。陶阳子扬起面来，感受着四面胜利的气氛。他也想投入到热闹的场景里面去，跳一跳，喊一喊，欢呼一下。胜是什么？对他来说，